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324集，他们最好的选择是三天后由黑塔强制开启攻塔，但那样整个华夏的玩家都会被拉进攻塔游戏，大多数玩家进步的速度远远跟不上黑塔的要求，突然攻塔危险度很高。不说其他人，傅文生就很危险，他要攻略的是黑塔四层，以小朋友现在的实力很容易出意外，而且强制攻塔是不可以组队的，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是一个人攻塔，还是会遇到陌生的队友。思索再三后，唐默决定，等黑塔 4.5 版本更新，我们攻塔。众人休息一夜。第二天凌晨，天色透亮，5:58，唐默和傅文铎同时睁开眼，看向对方。当他们跑到窗口时，发现穆回雪也等候在那里，陈珊珊和傅文生在最后一分钟跑过来，没有人说话，五人一起抬头看着远处那座巍峨的高塔。与此同时，苏州观前街，一辆火红色的敞篷跑车嚣张至极地在步行街上横冲直撞，将店铺前方放着的一些小摊全部撞翻，车轮在地面上划出嘎吱一声难听的刹车声，地面上出现了一道数十米长的黑色轮胎痕迹，这车哗啦一声打了个漂移，横着停在了黑塔正下方。如果唐默在这儿，或许会认出来，这辆敞篷跑车是去年苏州某大型商场周年庆时放在一楼大堂用作展示用的，价值300多万。而此时此刻，坐在车上的两个年轻的外国人大笑着摘下自己的太阳镜，抬头看向那座黑塔，似乎觉察到暗处的目光，其中一个棕发外国人朝那方向看了眼，坐在驾驶座上的金发男人把某奢侈品牌的太阳镜扔到地上。 嘿，大卫，看那些小蚂蚁做什么，他们只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羡慕地看着你和我，他们敢出来吗？不，我相信他们连再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 大卫不满地说， 皮特，我早说过，为什么要放这些小虫子一条生路，把他们全部杀了好了，反正在那个世界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皮特挑眉说， 难道你想整个苏州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你想我可不想，我不是 gay， 我不想和你过二人世界。 大卫嫌弃地撇嘴，他正准备出声反驳，黑塔忽然闪烁起五颜六色的光芒。 好了，新版本就要到来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世界各地，只不过大部分地方跑来观察黑塔更新的玩家都是躲在暗处，很少有像苏州这两个外国人一样猖狂嚣张的。这一次在更新前，黑塔由上至下依旧闪烁出了五个白色光点，第一个光点闪烁的速度快到连傅文铎都没看清，第二个光点一共闪烁了30万多下，第三个光点闪烁了50000下，第四个光点闪烁了100多下，而在最后第五个光点只闪烁了1下，这代表每层塔目前的通关人数。当五个光点全部闪烁完毕，一道清脆的铜声响起，用没有起伏的声线说道， 叮咚，2018年6月7日6:00，黑塔 4.5 版本正式上线。叮咚，黑塔 4.5 版本新增规则，第一，开启抢六模式，前三个通关黑塔六层的玩家或队伍将获得一条关于第七层的线索。第二，截止6月10日6:00，没有通关黑塔五层的区域将强制攻塔，该区域的所有玩家 除正在进行游戏的玩家全部进入公塔游戏。未进入公塔游戏的玩家在离开副本后，如果该区域没人通关黑塔五层，依旧强制攻塔。第三，预计 5.0 版本开启互通模式，请玩家自行摸索。 以上三条规则，黑塔连续播报了三遍。 叮咚，396万玩家成功载入游戏，2万玩家成功载入游戏，游戏存档中，玩家数据加载中，存档成功，加载成功，抢六模式已更新。叮咚，2018年6月7日黑塔 4.5 版本正式上线，欢迎玩家进入游戏，请玩家努力攻塔。 上海南京路，一个身材强壮的大汉错愕地看着那座黑漆漆的巨塔，挠了挠脑袋，转头说， 博士，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抢六模式原来是要我们赶紧去攻略黑塔六层，咱们还没攻下第五层，怎么就要第六层了？ 北京，这个抢六模式和唐默想象的也不相同。唐默说，竟然就是单纯的抢先攻略第六层。北京强者众多，大多数人对黑塔都持以观望态度，突然出了一个抢六模式，且明显的是督促玩家进行攻塔。唐默思索片刻，看向傅文铎，第五层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第六层，通关第七层的线索，这个诱惑比所有稀有道具都大。黑塔 4.5 版本的新增规则并不多，只有三条，可信息量却极大。穆回雪笑着说， 黑塔更新结束了，那我就先走了。 唐默斯人并没有留下他，黑衣女人三两下的消失在现代的钢铁大楼间，很快不见踪影。穆回雪不是敌人，也不好说是朋友，他实力强悍，在熟悉前，唐默傅文铎不可能和他一起组队通关第五层，那样会使游戏难度大幅度增加，所以此时他选择离开倒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一时间大楼里只剩下小队四人，陈珊珊神色严峻， 三天后的强制攻塔倒不是那么重要了，而是在这次更新的强六模式和那个 5.0 版本。腾哥，傅少校，这两点非常重要，这是黑塔第一次预告下次的版本更新。 傅文生疑惑地说， 什么是互动模式？ 唐默说，从字面意义看应该是某种互通交流，比如玩家和黑塔 BOSS， 黑塔 BOSS 中的地底人和怪物，还有最后一种可能是玩家和玩家间的交流。顿了顿，他继续分析说，目前哪怕是同一个城市的玩家，比如我们想找天选组织，没有电话联系，我们只能到第八时钟和他们见面。洛风城想传消息，也得派杰克斯千里迢迢地把珊珊送过来。地球上线后，人类远程交流的方式彻底断了。在两个小朋友前，唐默没有隐瞒自己和傅文铎拥有火鸡蛋的事实。不出意外，除非是拥有我和傅文铎这样可互相联系的道具，全球300多万玩家，没有人可以随意的交流。陈珊珊插嘴说， 目前应该有396万的玩家，还有2万玩家是回归者。 傅文生记得半个月前黑塔 4.0 版本更新时，回归者有30多万。他惊讶地说， 这才多久，他们就只剩2万人了？ 大部分回归者应该已经转化为正式玩家，还有一部分回归者应该是死了。 唐默拧着眉头，反复琢磨黑塔这次更新的内容。抢六模式，互通模式，互通模式。傅文铎声音低沉，到目前为止，10个大区的玩家是从来不可以互通的。唐默抬头看他，集结副本是每个小区的玩家可以见面，攻塔游戏的话，只要是华夏区内所有的玩家都可以碰到。比如你攻略黑塔二层的时候碰到了小生，当时你在上海，他在南京。 唐默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说 5.0 版本后不同大区的玩家也可以进入同一个游戏？华夏区的玩家可能和欧洲区的玩家组队攻塔。傅文铎轻轻点头，又摇了摇头。只是我的猜测。但这个猜测却非常合理。不过无论如何，在黑塔 5.0 版本到来前，这些都只是他们的推测。事不宜迟，唐默和傅文铎早就决定在黑塔新版本更新后立刻进入攻塔游戏。他和傅文铎对视一眼，两人齐齐点头。目前他们位于东城区和朝阳区的交汇处，想要开启攻塔游戏就必须走到故宫正上方的黑塔附近。四人悄悄地下了楼，唐默的身体紧贴墙壁，小心地探出头打量周围的情况。唐默说，没人。傅文铎低下头，深邃的眼睛凝视在自家弟弟身上。一个人去可以吗？傅文生用力点头， 没问题，我可以过去。 傅文铎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声音平静，去吧。下一秒，便见矮小的男孩以极快的速度窜了出去。他每次都选择道路的阴影处，谨慎地避开他人有可能的窥视。没多久，他便消失在街道的拐角，一直朝着朝阳区的方向而去。傅文生是要去第八十中，这里离第八十中不算远，也不算近。昨天晚上，唐默和傅文铎一致决定，这次攻塔，傅文生不参加，陈珊珊一起参加。陈珊珊武力不高，目前也才攻略了两层黑塔，换言之，她在黑塔那里没有太高的存在感。加上她，三人攻塔难度并不会增加太多。除此以外，陈珊珊的大脑或许能让唐默和傅文铎更快地通关游戏。他们只有三天时间。傅文生曾经在天选组织待过一段时间，傅文铎不在时，他去那里躲藏是最好的选择。傅小弟自己也说，阮望舒不至于不收留他。而在刚才，傅文铎对他说，如果三天后我们没有通关黑塔五层，你就立刻进入一个比较安全的副本游戏，不急着通关，等我们消息。不错，这就是黑塔 4.5 版本留下的一个漏洞。正在参与游戏的玩家，黑塔没办法强制他们立刻攻塔，只能等他们通关游戏后再强制他们攻塔。以傅文生现在的实力，贸然攻略黑塔四层非常危险。所以如果三天后傅文铎没通关黑塔五层，傅小弟就可以随便找一个简单的副本先进去，尽可能的拖延时间。傅文生跑到一个十字路口，他找了个隐蔽的小店躲着。他先警惕地观察四周，确定没有危险，才嗖地窜出去。很快来到第八十中。当小朋友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停住脚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银色手枪，毫不犹豫地瞄准射击。穿着白大衣的女医生反应极快地躲过这发子弹，从门后走出来，不满地大叫道： 喂喂喂，你这熊孩子干什么呢？我特意出来接你，你干嘛？居然还打人？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